开始嚟清晨所嚟节目，有风里的缤纷系我哋唱出嘅咧，就系 Ruth 曾路德啊。时间5:11，天文台一早话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天气开始凉啦，又系立冬，唉，真系唔到我哋唔佩服啊！我哋嘅中国嘅24节气咧，每一次喺节气嗰个出现嘅时候咧，就代表个嗰个嘅季节啊，嗰、那个嘅气候啊，个天气凉啊、热啊等等，全部咧都真系咁多年嚟咧都。是好好准咁样吓，立冬啦，开始就真真正正咧，我哋会感觉到嗰个凉意咧。虽然有啲朋友可能咧仲需要开冷气吓，或者有啲人每一个人嘅体温啊，嗰个感觉咧唔同啊。有啲人可能一年12个月，我意思指又想讲24节气，一年12个月咧都有开冷气嘅一个习惯或者系一个需要都唔定。但有啲人咧可能咧都唔会开，或者屋企都冇教冷气，真系每一个人嗰个习惯啦，个需求唔同。咁但系如果你凉开冷气咧，喺呢个咁凉嘅天气之下咧，开一阵咧都会感觉到凉，然之后咧就好快要闩噶啦。真系真正个体温咧系好诚实嘅话俾自己知你需唔需要啊？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啦，今日就讲有一道咧冷风啊，已经系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嘅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该区。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昨日系低5度左右。今日天气预测咧气温显著下降，初时系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气温见到一字头啦，而家系19度。相对湿度76%，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已经系生效噶。 柔情像那酒般浓，星与月到此刻不知踪。原来同学我午夜沉梦。伤怎于痴滞无色百万重，缘何别了竟相逢，可笑聚散此生都不懂。原来离别过更是情重，心底方知道梦里为谁痛。千岁月如一梦，仿佛水泪飘过眼中。路遥万里，风雨爱倘能与共，纵一生一世问谁有愿用。甜言蜜语酒杯 走空空，心里又怕此刻一星空，祈求红日会继续沉梦，不晓将今晚结了月儿送。 刚刚我哋听嘅系叶倩文《美梦记心中》。 银星经残梦，晨起懒画眉，相夫只会知，共唱红豆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与君多采摘，此物最相思。知何时了，足竟更神似，背将红豆采，枝也很无奇，相思何时了，足竟更神似，会将红豆采，枝也很无奇。最相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相思何时了？终竟更神似，会将红豆采，枝也很无奇，相思何时了？足竟更神似，会将红豆采，枝也很无奇。 呢首歌你好熟悉啊，不过咧就唔觉得以前系啊，欧瑞葵有唱呢一首《红豆相思》咩？咁其实咧佢又出过一张唱片咧，就系佢觉得咧就系乜嘢都保育啊，林文物有保育啊，一啲建筑物有保育啊，你屋企可能好多嘢你收埋一啲宝藏都系保育嘅一种。喺佢嚟讲，佢都系唱歌出身，做 DJ 出身啦，同音乐咧系一个好亲密密切嘅关系。 佢觉得咁多靓嘅歌曲都系前人咧系写落一啲好靓嘅歌啦，作啲好嘅曲，写好好嘅词，咁而佢亦都系去精心挑选咗一啲嘅歌曲出嚟咧，系觉得值得系需要保育嘅。咁头先嗰首咧就其中一首《红豆相思》。红豆相思又想起红豆沙这个当年一个很受欢迎的姑娘、啊、甜美笑容爆脆味，今天开心笑， 你今天开心笑，焕发笑浪潮，由中欢声起衬美妙，心里轻 好多人咧都中意食红豆沙、红豆冰啊，甜啊，令到你个人感觉好舒服。咁嗰时爆翠微一出道，就系佢嘅甜美嘅笑容，好似红豆沙咁可爱，所以佢有啲嘅称号又叫红豆沙歌后、红豆沙姐姐等等吓。刚才嘅一曲咧就系、是《今天开心笑》，愿你每日起身都系怀住开心嘅心情迎接每一天。 原野春梦，花开灿烂笑春风， 叶满枝透艳红，更妙微风吹送，陶醉春梦，心曲记在爱海中， 共并肩春波涌，盼望桃声飘送， 共浩蝶相逢， 奔向天际， 我俩飞向白花中， 人比花更， 日夜相伴，明月最难逢， 齐来共醉春日雨，陶醉春梦，心曲记在爱海中，共并肩春波涌，盼望桃声飘送。 共 敲蝴蝶 醉春日暖，陶醉春梦，心曲寄在爱海中，愿两心相恋，更愿情根早种。 伍卫国、关谷英的这首，哇，来自一套电视剧，都好多年前，不过这首歌呢就一路听到今时今日呢，都是一首属于禁曲啊。歌名叫做《田园春梦》。早晨啊，现在19度温度，就快5点半啊。用爱将心偷，用爱偷咗你嘅心，你都系心甘情愿系嘛？转头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道冷锋横过广东沿岸，随后嘅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该区。今朝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较寻日低5度左右。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预料本港吹偏北强风，平均风速每小时超过40公里，阵风间中达烈风程度。天文台呼吁市民提防海面大浪可能带来的危险。警方继续调查涉嫌刑事恐吓惩教署职员的案件，再拘捕多4名男子，令被捕人数增至9人。一名蒙面人上星期四凌晨坐的士去到惩教署荔枝角收押所，在闸外面杀溪前，从黑色垃圾胶袋入面拎出并且放低一个纸扎公仔，上面指称一名惩教署人员欠债和殴打还押人士，涉案人士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调查之后， 过去几日拘捕四男一女，涉嫌串谋刑事恐吓，年龄介乎27至38岁，其中四名男子是还押人士。警方昨日下午在红磡区拘捕多四名介乎24至47岁的男子，涉嫌串谋刑事恐吓，正被扣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指对方坚定发展中医友好关系，坚定推进中医务实合作，愿意同伊方继续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捍卫不干涉内政原则，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王毅欢迎伊朗决定今个月底重返核协议恢复里约谈判，又说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理应率先采取行动予以纠正，伊朗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履行核领域的承诺，各方应该加强协调，共同推动谈判朝着正确方向发展。阿卜杜拉希扬说，伊朗新政府将会坚定发展对华友好合作，赞赏中方在伊朗核问题的积极立场和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日美两国政府据报开始协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次访问美国的日程。共同社报道，岸田早前在英国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拜登非正式会谈，并且就尽早举行正式会谈达成一致。岸田向传媒表示，有意最快年内访美，日方鉴于国会日程，向美方传达希望安排在11月内的意向。不过有意见认为，拜登政府疲于应对围绕大规模财政支出法案的执政党内部问题，没有时间分配给外交。岸田11月能不能够访美仍然是未知之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气温显著下降，初时多云同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面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这些都是用完一次就掉的塑胶。滥用即弃塑胶不止浪费，还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与文字约会，把书谈心读书会。 跨媒体创作人伍志晶同90后作家王怡分享佢哋儿时喜爱嘅书籍。 朋友咧，佢就介绍：喂，你有冇睇过三毛啲书啊？咁佢又借我睇啦，好好睇，我觉得。 史努比啊，加菲猫啊，嗰时就会睇好多老夫子啦，即系可以学成语咁样噶嘛。佢好多标题都系成语嚟嘅。 想听精华版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11月8号下昼4点到6点，有你同行节目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瞓咗一晚啊，够瞓啦，系嘛？醒啊！如果呢个时候惯咗醒嘅咧，都差不多啦，嗬。五点半新闻过后啦，现时时间5:37，今日嘅日子系11月8日，农历系10月初4。天文台一早都已经系事先张扬地咧，嚟紧嘅礼拜咧又话冬啦，咁讲嘅礼拜咧就昨天啦，昨天咧就系立冬啦，立冬之后咧就更加提醒我哋咧天气嗰个冻咧，我哋要加紧留意。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啊，千祈唔好令到身体有啲唔舒服啊。一有唔舒服嘅咧，个人咧就系好似好啰啰挛啊，好多嘢谂啊咁样，亦都令到自己辛苦啦吓。最好咧就是健健康康咁样。咁今日咧就系冻啦，咁天文台就话咧预料本港会吹偏北嘅强风啦。咁市民都应该要提防啦，海面大浪可能带嚟一啲嘅危险啊。今日咧有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嘅强烈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该区。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比起昨天咧系低5度左右嘅。今日天气预测系气温显著下降，初时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3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晚都系清凉，日夜嘅温差较大。今日咧最高嘅紫外线大约系7，强度属于高。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是19度，相对湿度77%。 微微凉风在面上细涌，如情人热吻风中送，不知他花容，亦不知他多重，谁会有力量找住那风？悠悠微风，漫步绿柳中，远近也可将种子送。不管他不从，亦不管他多重，能够有力量被树荫拥。日在西厢也可遇，每次听他声也意，未惧炎夏雨，亦未惧冷冬，看见柳树动就见风，摇摇狂风，树木被猛冲，从而蝴蝶散。 躁动。 陶赞新的风，这个礼拜来讲呢，由今日一路去到星期日呢，那个温度呢大概都是好似今日咁样啦。而家嘅温度是19度啦，最高23度。上个星期呢就是17至到23度之间，去到暂时嘅睇嘅下个礼拜一呢就见返个二字头啦，20度。不过呢个一路都系个预测，亦都其实话定俾自己听，我哋要小心喺早晚都要加返件衫啦，喺出面凉啲嘅地方嘅时候你有件衫带定呢，随时可以保护自己呀。 情夜冷风，吹散热情梦，含泪对孤灯，痴心错恨中，情缘如雾散，恋爱多变幻，独恋往日情。凄酸透心间，怀人空悲叹，像网心冷淡，月夜暗自叹，伤心满泪眼。情夜冷风，忆往日情中，离别燕纷飞，相思已断送，情缘如雾散，恋爱多变幻，独念往日情，凄酸透心。情夜冷风，吹散热情梦，含泪对孤灯，痴心错恨中，离别燕纷飞，相思已断送。 如果你喺心情唔好嘅时候，遇到啲咩嘅事嘅时候，嗰、那个天气嘅变化，的确系会影响你嘅情绪啊！许冠杰《无情夜冷风》，风吹埋嚟，凉都系可能一种感觉，都唔及你嘅心嘅冰冷咁悲凉。 你慢行，请听我慢。你为谁消去，为谁而生，风里着埋，相对发晒，我愿随风去，但觉风已逝，他 总之你有心事的重重，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心是冰凉的时候，阳光之下风吹埋嚟，其你人个感觉的冷咧，个心里面一切都是冷，已经不再炽热那种的感觉啊。 最深尚多限，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别座，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尚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着紧，但痛心。无论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念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早往还，令我饱经沮丧，尚多憾。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尚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 梅艳芳、林永亮，心仍是冷。早晨时间接近5:52啦，一觉醒来，你嘅感觉应该咧就会系个温度比起寻晚瞓觉嘅时候咧，之前系凉少少噶啦吓。今日咧就有一道冷风咧已经系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随后嘅强烈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该区。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嘅气温比起昨日咧系低5度左右啊。本周中后期咧，华南普遍晴朗，早晚清凉，日夜嘅温差都较大。而香港嚟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气温显著下降，初时多云同埋有几阵雨。

因為譬如《論語》咁咧，好多時候讀中學啊，甚至無小學咧，都可能出一兩句咧，會介紹一下《論語》啦。咁啊，《女士春秋》咧，畢竟係喺呢個學生嘅接觸面唔係咁多。至於你話去到一啲學者級，去到大學殿堂級去研究，咁呢個當然會係存在啦。咁但係呢個都明白嘅，即係我哋講呢啲古籍咧，因為我哋唔係學者，唔會話日日走去研究，唔會睇。咁啊，最主要就係順手去睇下邊啲容易睇嘅，咁啊攞啲故事咧。咁《論語》就相對會比較簡單容易。我成日都講，因為佢係冇乜連貫性嘅。嗱，冇連貫性有冇連貫性嘅好。咁好在咩呢？我今日睇呢張就得，我聽日睇第二張又得。 即係好似睇散文咁樣嚇。 係啊，仲有我揭開呢度睇下，好有意思。跟住我吸埋本書。再揭開第二度睇，又得，因為佢就唔使連貫住、連續住。 即係等於嗱，我當同你賣下廣告啦、愛回家一樣啫嘛、你唔使一定要集集追曬，你隨時睇一集咧，都係一個你會接觸到嘅一啲故事。 係嘛？啱，你個比喻係即係我哋叫做處境劇啦。即係處境劇就係有咁嘅好處啦。我得閒咪睇咯，我唔得閒停一兩日睇，咁啊後兩日睇翻都冇影響嘅，即係你唔會影響個劇情啊嘛。咁正經《論語》咧就有個好處，同埋咧《論語》咧會提供好多唔同嘅场景，唔同嘅论说俾我哋去考虑。我哋闲谈中咧都讲起啦，因为喺以往嚟讲咧，我哋一讲知人论世即系知道嗰个人喺嗰个时代。因为我哋而家讲翻孔子嘅春秋嘅时代咧，即系同而家唔同。你往往将而家呢样嘢去配套以往咧，你好多嘢接唔到噶，接唔到噶。即系嗱，就系好简单，你讲婚姻恋爱。以前咧，我哋叫做盲婚哑嫁噶嘛，而家叫自由恋爱嘛。以前咧对女性嗰个女权或者系你话看好嘅方面，你话向佢保护，或者看唔好嘅方面，就系佢哋个地位啊，或者各方面都系相对被看低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唔同，女权抬头嘛，系嘛？哇，几多大企业嘅领导系女士啊，几多国家嘅元首可以系女士啊？即系你用呢啲角度咧。永遠，如果我哋將古代好多嘢你抽咗出嚟，而家睇，覺得以為係咪咁樣啊？而家個社會唔係咁樣喎。 不過咧，如果你話睇孔子嗰啲咧，我又覺得咧就係永遠都對嘅咧，就係佢思維上啊。 啱， 佢係會啟發我哋去諗一啲嘢。 啱，冇錯，你講得好啱啊。即係所以我哋即係有時叫咁講啦嚇，聽古就莫博古，即係你就唔好質疑。喂，呢個唔係咁樣，呢個咩？你用你而家嘅時候去質疑佢，係咪先？咁有啲唔公道喎。咁所以我哋睇嘅時候咧，都可以放開少少，唔好咁執著一啲嘅細節。所以阿淺你講得啱，我哋要關注。就是他带出的中心思想刺激起我们再反思到什么、这个才重要。等于今天我们想讲就是在《理人篇》当中他是第二节。第二节他讲什么说话就很简单。他说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乐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说话就很简单。如果你说要将他用我们现在的白话语译了佢好簡單啫嘛，唔行人嘅人咧，即係人啊， 仁義個人啊嘛 嚇。仁義嘅人咧，不如如果講《論語》咧，個仁字咧，大家一定要有個基本認識先得。 係。 咁個仁咧，其實就係我哋講緊係一個核心啊，一個嗱，譬如我哋嘅果仁啦，嗰粒果個核咪仁咯， 係 嘛？咁我哋嘅果仁，果仁即係個核心，即係講緊我哋做人咧最核心、最中心、最重要係咩？其實就行仁義，仁咧就透過禮。去帶出嘅，所以人咧喺整個儒家咧嗰個排位係最高嘅。咁如果我哋講緊再簡單啲去演繹咧，就係話做個好人咯，做個好人咪人咯。 係啊， 之前有位學者徐福官先生咧，佢就再簡單啲咧，將人咧係講成咩咧？即係演繹為咧，你有無窮嘅上進心，無窮嘅同理心或者同情心。啊，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面向，即係所以簡單就話做好人咯，做好人正道即行。就是本住去人，咁當然咧，即係喺呢個儒家學説咧，即係人係呢個態度或者係我哋內在有嘅。咁以孟子嚟講咧，你點樣去善養浩然之氣咧？啊，自自然然咧，你就有噶啦。我簡單啲講咧，就係仲現代説話就係你有個良心噶嘛。 冇錯，你本住你善良嘅心，係咪？ 咁嗱，良心就人人都有啦。 係咪善良咧？ 咁點解有人就做好事啊？唔做好事咧？咁佢講法就話你嘅心啊，你嘅良心冇運作，所以就令到你。 你咧行恶啦，系嘛？ 所以其实话良心呢个字咧，就系对于喺啲坏人嚟讲，我哋咪就话啦，佢有冇良心噶？午夜梦回咧，佢一定知道自己系唔啱嘅咁样，即系你点都会受到良心嘅即系谴责咁样。 咁但系如果佢个良心唔运作，咪冇咯吓。嗱，咁我讲翻呢度啦，咁佢就讲咧，嗱，我哋佢话不仁者咧，我哋应该将个仁字咧作为动词睇咧，你会容易啲睇，即系话呢个行人嘅。即係能夠咧行出人之道嘅，咁呢個人咧，即係如果你唔行出咁樣嘅，即係你唔本住個人去做，唔係正道直行咧，不可以苟處約約咧，就係一啲嘅低潮啦，或者個逆境啦，係嘛？咁你唔可以咧喺逆境當中咧把持得定嘅。 哦，即係好容易俾呢個逆境係影響咗啦。 會啊，即係呢個你係個原則啊，可能你本來咧你知道應該係咁做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嘅人啊唔運作嘅話咧，即係提出我啦，即係你個良知唔運作咧，咁你喺呢個逆境嘅時候咧，你固有嘅原則或者你想知道你所知道嘅道理咧，你未必或者甚至無咧係唔會行得出嚟。咁、你又諗啦，咦，咁我喺逆境会咁啫，顺境冇问题啦啩，顺风顺水，咦，唔係喎，孔子都话呢，你亦都喺顺境当中呢，你唔可以呢係长处落㗎、你唔可以呢係守得到你个原则㗎。咁嗱，呢度我哋停一停先啦。 好。 咁样呢，其实讲嘅係真㗎喎。嗱，当你喺逆境嘅时候，你本来呢知道有啲嘢我係唔应该做嘅，喺道德上面各方面啊。咁但因为你穷喎、或者你係困难喎，我肚饿喎，咁我要想食嘢我咪去偷囉。係咪，即係呢个呢就係简单演绎。当然你话喂佢真係有咁嘅需要喎，咁佢偷都无可厚非，係咪？ 但其实就唔啱，不过就佢咁样嘅情况，可能佢屋企啲小朋友要食，咁佢咪偷囉。 咁呢个呢喺我哋而家独立去睇呢件事就咁样啦。咁但係当时呢孔子讲个大形势个大环境，就其实就係你做或者唔做嘅啫。系嘛？咁你做嘅，即系做嘅意思就系你本住啊仁义之心去行嘅，咁啊饿死咪饿死咯，我唔会做任何嘢噶。咁但系你冇本住呢个心咧，哇！咁你好多个歪念嚟噶咯。纵使你讲到好系合理嘅，我要做嘅，咁但系呢个咧就系我哋而家今时今日所讲嘅灰色地带啦。咁啊以往冇嘅，即系或者喺《论语》当中咧就冇灰色嘅， 系 对。或不对嘅啫， 即系好似我哋睇粤语片，以前嗰啲年代，真系个主角系好忠直嘅，就 是、 一世忠直。嗰个衰人就一世都系衰嘅。 你真系讲到， 即系冇中间嘅。 我哋细个咧就中意睇咧系黄飞鸿嘅， 系啊， 黄飞鸿就 系 黄飞鸿， 系 啊，石坚就石坚。 佢哋两个真系好成功嘅一个演绎 啊，系啊， 即系最后咧就邪不能胜正。 系啊，系啊，系啊。嗱、呢个咧就正正系，如果当你喺一个唔顺境啊或者低潮嘅时候咧，你冇一个行人之心咧，你可能会有呢个歪念出咗嚟嘅。咁但系你话，咁唔系，咁我顺风顺水冇嘢啦啩？我又唔系噃。嗱，顺风顺水咧，亦都系唔可以咧长处落个原因咧，就系、是、因为你顺风顺水咧，你会自我膨胀啦， 系 系嘛？你会开始简单用一个说话讲就系、是。孟子所講嘅富貴不能淫咧，就視為大丈夫啦。咁、但係當你一富貴嘅時候，咦？可能咧，因為你有錢咯，嚇身痕咯， 係啦，冇錯， 好多唔啱、唔應該做嘅嘢，你都做。 啲人咪講話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啊嘛，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嗱，呢個咧就可以睇到咧，點解人係咁重要啦？即 係 因為你本住人心去行，你先至有個原則。如果你嗰啲原則把持唔定咧，喺好多唔同嘅环境，无论你顺境或者逆境咧，都可能对你有影响嘅。嗱，呢个咧就系一个大原则嚟嘅。咁所以亦都系讲翻转头咧，就话喺今时今日有好多人咧，头先阿钱你提得好好嘅，即系啊，唔系环境需要，我都要咁做噶啦，系咪？即系应该原谅佢啊？嗱，喺孔子所讲咧，就冇得原谅嘅。 系， 即系你系做咗唔啱嘅嘢，就系唔啱。 即系可能嗰啲系你俾嘅借口。 啊、 你自己，你好似覺得個良心好過啲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嗱，咁所以佢再引申出咧，咩叫仁者安人，智者利人咧？佢話如果你本住行人之心去做嘢咧，其實呢個好自自然然嘅，即係你有咁嘅心，你就會做得到噶啦。你好安然啊，好安然啦，同埋好自然去行嘅。包括咧，你唔會諗任何嘢，例如。我而家做一件善行啦，我唔会諗住咦我做呢件善行因为人哋知道咗我呢个善行呢会觉得我社会地位高咗喎。又或者呢我呢个善行做咗出嚟呢哇人哋知道我原来我好有钱㗎喎咩咩赈灾之旅我捐好多钱出嚟。咁令到呢人哋对你嘅目光唔同。呢、这个呢就係、是。 本同末嘅問題啦。 冇錯，嗱，我哋見到有啲隱形富豪啦，或者係做善事咧，都係低調，完全冇出名。 係， 嗰啲咪真係出於真係一個善行嘅心。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咁即係換句話咧，你做一個行為嘅時候咧，其實最起點咧就係睇你個想法。 嗯， 原來我想法咧係。冇所謂㗎，我係想幫人嘅，咁你咪幫人啦，即係好正直一個方向去做，就唔係話諗下啲旁門左道。 嗯、 咦，我咁樣喎、啊，我咁咧拎咗啲筆錢出嚟咧，可能做咗善事，但係原來唔係喎，我之後咧我就會攀爬到一啲嘅權貴啦、 嗯 啊，令到我社會地位提高，又方便咗咧，係我喺另外地方揾錢、啊。 咁我諗呢個就視乎每一個人自己嗰個做人嘅目標， 係啊， 佢同自己定定之前嘅方向，佢想點行咧，佢就可能會有所。一啲嘅行為嘅做法， 咁呢個就唔係叫做安人啦，即係你唔係順住而行嘅，你係好多個諗法咧，而改變咗你，影響咗成件事嘅。咁、至於佢講到咧，智者利人咧，啊嗱，啱啱咧就係一個相輔相成，一個智者咧，其實佢可以係透過行人嘅仁義咧，去令到佢獲利喎。嗱，呢個就合理喎。即係記唔記得我哋上一次就講呢個子貢贖人啊？即、 嗯、 係你做咗咁嘅行為，其實會為你帶嚟翻一啲嘅好處。呢、這個好處譬如就係有啲贖金你攞翻啦，又或者係真係你覺得啊呢、這個人真係好好、啊、喎，對你嘅觀感啊、形象啊會提升咗、啊。嗱、嗯、呢、這個咧，只要就係話我唔係本末倒置，即係唔係為咗。去利益唔係為咗提升呢個社會地位，我而做出呢啲善行。咁其實兩樣嘢調翻轉啦，我做咗呢個行為而得到一啲嘅利益，其實好合理嘅，好啱嘅。嗱，譬如我舉個例啦，即係近年嚟咧好多唔同嘅地產商啊，可能佢又送啲地出嚟啊。咁嗱，如果我哋從正面啲去睇，咁其實反為佢啲地擺喺度都冇用嘅，咁、或者佢咪送咗出嚟啦，又或者佢可以免税，係、嘛？咁呢個即係話咧，只要佢基本我想做呢樣嘢嘅背後唔係因為利益，而我做呢樣嘢出嚟，雖然我攞到利益。但系都冇問題㗎， 即係等於早排、疫苗就鼓勵市民打疫苗，送樓啊，又送黃金啊，好多獎品出嚟、可能有啲人會話：，唉，宣傳啫。但係另一個角度就係、佢真係做咗啲善事，攞咗啲嘢出嚟，係、真係有受惠者、受益者 咁。同埋因為最重要咧，就係鼓勵全民去接種疫苗，呢個係大家嘅責任啊嘛。咁佢只係推波助瀾、令到加啲誘因俾你。嗱，最重要其實我哋都講翻咧，係追源及始咧，就係話阿錢，你舉個例好好啦，就係、話我送呢啲嘢出嚟嘅時候，其實我出心就希望鼓勵大家去打疫苗啫。我並唔係因為希望咧，大家覺得哇，原來呢個地產商，哇呢、這個大老闆，喂、原來咧係好好啊，俾好多着數我哋啊，咁啊令到我哋打疫苗咧，哇我哋真係好多謝佢乜乜乜，即係唔係佢背後唔係想人哋講一句多謝。 其實我哋都可以諗翻我哋嘅角度。我哋系受惠者嘛，你到底系为咗你健康去打针，定系我为咗去攞奖品而打针咧？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所以系值得大家去反思一下、深思一下嘅吓。 系好啊，你带出咗呢、這个，或者又重复翻呢一句理人篇啊。 系好简单嘅咋，不仁者不可以久处若，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 嗯，好啦，下个星期又分享啲咩呢？ 啊，睇下诗咧，好耐冇读诗啊，好话吓。 睇边个嘅诗呢？ 杜甫咧，我最中意啊。 好啊，咁啊，下个星期一大家洗耳恭听下。 好， 拜拜。 拜拜。 有一首孔子嘅歌曲，可能唔系啊，经常听未必留意吓。电影《孔子》主题曲王菲唱的《幽兰操》。 兰之意，洋洋其香，众香共之，悠悠其芳，不采而配。一 亲。 子的主题歌曲王菲的《幽兰操》啊，听日咧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咧有崔树恒博士啦，继续咧就系绘画行山乐悠悠。 Hello， 大家好，我系 Alfred 许廷铿啊，喺度同大家讲声早晨先。咁如果问我点样可以过一个比较精神爽利啲嘅一个早晨嘅话咧，我谂都走唔甩呢一样啦。我就一定会建议大家咧刷个靓牙啦，同埋咧最紧要咧用埋漱口水啊，同埋如果可以嘅话咧，食完早餐都用下牙线清下个口腔。咁啊，同埋咧，记住如果你个早餐咧，如果有啲曳啲嘅朋友咧，可能饮完啲汽水咧，记住唔好即刻刷牙，因为咧会令到你啲珐琅质有机会会刷走咗噶。咁所以呢一个咧系我嘅生活小 tips， 希望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差唔多拜拜啦！提醒你，而家温度系19度，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生效，今日最高23度嘅，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 第三劑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開展之後，會視乎情況盡早安排其他已接種科興疫苗的市民打第三針。至於已接種復必泰疫苗非特定群組的市民，會再公布第三針安排。聂德权提到，目前要求政府雇员接种疫苗，否则定期自费检测，有需要可能加密至7日检测一次。希望其他企业可以跟从措施，提高接种率。政府未来计划减少社区接种中心数目。聂德权话，整体接种途径多了，接种中心亦占用体育馆等设施，希望释放场地俾市民用。警方前日拘捕一名就读中三的14岁男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行动中检获超过23公斤的可卡因砖，市值大约2700万。男童则被暂控一项贩毒罪，今日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根据线报和观察，锁定青衣青红路一个公众露天停车场的一架弃置车辆，相信被用作臨時儲存毒品。被捕男童前日下午步入停車場，登上目標車輛，隨即被警員截停。他當時孭著一個空的背囊，身上有少量現金、涉案車輛的車匙和手提電話。警方在車裡面檢獲可卡因磚。阿富汗塔利班任命44名成員擔任重要職務，包括省長和警察局長。根據塔利班公布的名單，喀布尔省省长一职会由巴里亚尔担任，哈姆扎就会出任首都喀布尔市警察局长。报道说，今次是塔利班九月筹组内阁以来首次宣布大规模人事任命，又指阿富汗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安全和经济问题，有关任命是加强塔利班治理的关键举措。自塔利班今年八月取得阿富汗控制权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塔利班和其他政治勢力展開談判，以組建包括少數族裔和婦女在內的包容性政府，但至今未取得實際進展。法國明年四月舉行總統大選，一項民調顯示右翼名嘴澤穆爾的支持度超越國民聯盟領袖瑪麗娜勒龐，有望在第二輪投票裡面和現任總統馬克龍一決高下。不過澤穆爾和馬克龍目前都未表態會不會參選。當地兩間傳媒委託民意機構做的調查顯示，如果各人參選，馬克龍將會在首輪投票裏面得到兩成半支持，其次是澤穆爾的1.7%，瑪麗娜勒龐以1%落後澤穆爾。如果伯特蘭贏得共和黨初選而角逐總統，預計首輪得票率是1.3%。澤穆爾曾經因為煽動仇恨而被定罪，過往亦不時發表涉及伊斯蘭教、移民和女性的挑釁性言論，包括近日表示女性收入低於男性是因為他們選擇低薪職業。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氣温顯著下降，初時多雲和有幾陣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清勁北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1月8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开始为下年度的预算案准备咨询工作。他在网志指疫情逐步受控，经济改善，卖地收入亦可观，预计今年财政年度的赤字远低于今年初的估算。不过有学者对这个预测有